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64集《回府二》。雨到了晌午的时候，终归还是停了。香兰跑遍了整个山峰，都找不到一个大夫。寻常这里除了偶有香客来，本就无人问津。寺庙中的僧人生了病，也不过是自己抓点草药煎了吃。香兰找不到郎中，只得去找僧人要了些定心神的药材和外敷的伤药给沈清用。屋中弥漫着药材和某种异样的味道，即便是已经清理过了，那味道都还是久久不散。床上的女子双目紧闭，沈婉云靠窗坐着，不过短短几个时辰，她的眉眼间仿佛衰老了十岁。屋中的丫鬟们大气也不敢出一下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难保主子不会迁怒。沈婉云瞧着那帘子发呆的时候，忽然床上的沈清动了动，她连忙低下头唤道：“ 青儿。” 沈清睁开眼睛，乍一看到任婉云便目露惊恐之色，一手朝任婉云的脸上抓去。 青儿， 救命， 我是娘， 救命， 我是娘，不怕了，不怕了，娘在这里。 任婉云心如刀割，沈清却恍若不知，只是一个劲的奋力挣扎，一直死死盯着天花板，最终疯狂地叫着。香兰和采菊连忙上前帮忙按住他，沈清就像是发了疯一般的神志全无，连任婉云都不认。他这么一挣扎，方才敷的药全部都被弄花了，那些血淋淋的伤口在一起显露在任婉云面前。任婉云面上顿生痛苦之色，不由得惨叫出声。 夫人， 香兰和采菊心中又惊又怕。沈婉云一向是个有主意的，但凡发生什么大事都能坦然处置，这么些年见过的大风大浪也不小，如今却是被逼到了这种地步。跟了沈婉云多年的两个丫头心中忍不住震惊。 神庙在何处？ 沈婉云气势汹汹地开口问道。 五小姐在庙堂。 采菊小心翼翼地回道。 照顾好青儿，若是他再有什么闪失，你们两个也就不用活了。 沈婉云转身出了门。佛殿里巨大的金身佛像巍峨矗立，慈眉善目地俯视着众生信徒。草墩前沈庙跪在地上，手中持香，却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从早上到现在，他足足在这里跪了几个时辰了。 姑娘，还是起来歇一歇吧。 金哲劝慰道。 跪坏了身子可不值当，佛祖一定早已瞧见你的诚心，所求的必然能实现。 所求的必然能实现。沈庙闻言嘴角扯出一抹苦笑，他所求的早已实现不了了。前生的错误，今生虽有机会重来，可在已经错误的人生中，那些逝去的人不会回来。他的婉瑜，他的复明，可曾有机会重来吗？怕是早已化作这红尘万丈中的微光，什么都不剩下了。况且他并不是信徒。沈庙抬头看着那巨大的金身佛像，不过是一尊冰冷的雕像，并不可能真的拯救众生。苍天若是有眼，又怎么会让好人落得凄惨结局呢？坏人反倒逍遥自在。他跪在这儿，不停地一柱一柱上香，拜的不是佛，而是前生死去的人，那些因他而死的人。重生以来，他没有任何机会和理由拜祭这些人，包括他不存在的儿女。 如今到了这儿，便也就着佛前的香火祭奠死去的人。 沈庙， 一个气势汹汹的声音突然闯了进来。沈庙微笑，这世上的人就喜欢心急。他揉了揉发酸的膝盖，站起身来，转过头看着面前的任婉云，笑盈盈道：二婶。瞧见沈庙的笑容，任婉云更觉刺眼，他急步上前，扬起巴掌就要打在沈庙的脸上。金哲和谷雨响蓝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预料之中的清脆响声却并未出现。沈庙用力抓住任婉云的胳膊，手掌堪堪停在他的面前。二婶这般冲动不知所谓何来，虽说你能替爹娘管教我，可不由分说的打人，只怕寻常人家也没有这个规矩。任婉云万万没有料到沈庙竟然会拦住他的巴掌，面前的少女身子纤瘦，握着他的手臂却疼得很。那个原来最是诺诺、最豪哄、最能把握在手心的堂侄女儿，不知什么时候起竟然长高了个头。他不能再用小时候俯视的目光看他，甚至于一个不留神就会被这看起来不眨眼的小贱人给暗算了。他不甘心地放下手，咬牙道： 沈庙，别装傻，青儿的事是你做的吧？ 如今沈青神志不清，没办法知道事情究竟是怎么到这地步的，可任婉云也清楚，这事若说是和沈庙没有关系，打死他也不信。不知沈庙是用了什么法子，但是动了沈青，让沈青变成这样，他必然不会轻饶。大姐姐被歹人所害，我也十分遗憾，可是二婶怎么能怀疑我呢？毕竟若非和大姐姐换了屋子，那今日遇害的人可就是我了，这么凶险的事情我可做不来。那今日遇害的人可就是我了。这句话不说还好，一说此话，任婉云只觉得脑仁都跳得生疼。他紧紧握住手，眼神如阴毒的蛇。 那本该就是你承受的，是你让青儿带你被害了。 金哲和谷雨见着任婉云如此，心中又惊又怒。惊的是，这一向做和善模样的二夫人撕破了脸皮，竟然如此凶残。怒的是，昨夜要不是沈庙机警，今日就是他们主仆三人没有好果子吃了。可任婉云居然还怪，这简直是恶人先告状，一点脸皮也不要了。二婶万万不可这么说，这还有佛祖在上呢。沈庙轻笑一声，眼波流转间，眼中仿佛有异样的光芒。这世上万事万物都是有定论的，昨夜出事的不是我，是大姐姐，说不定也是命中注定的。二婶一不去怪歹人，二不去怪天命，倒来怪我，这是个什么道理？沈婉云几乎要被沈庙气了个人仰马翻，他冷笑一声： 哼，你倒是伶牙俐齿，从前是我小看你了。 二婶原来是这般看我的。沈庙不甚在意的一笑。沈婉云瞧着面前的沈庙，素衣少女神态温和，秀气的五官初见端倪，已经开始微微褪去原先的青涩。不知什么时候起，那个蠢笨的草包沈庙已然完全不见了。过去的沈庙在这个人面前已经找不到一点影子。他在后宅中玩弄权术这么多年，第一次栽在一个小姑娘手上，还是用这般惨痛的代价。而沈庙越是袅袅婷婷，就越是提醒着他躺在床上的沈清的凄惨。 沈庙，若是你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我也不妨老老实实地告诉你。 沈婉云突然讽刺的一笑，既然都撕破脸皮了，也不需要做什么慈爱的假面了。 你以为这事儿就这么完了吗？ 老夫人不会放过你，你二叔也不会放过你，那个人也不会放过你，你的下场必然会比青儿悲惨几万倍，你必然会千人枕万人骑，永远沦为上不得台面的贱人。 夫人慎言。 金哲和谷雨齐齐出声。这沈婉云贵为沈府二夫人，好歹沈贵也是官场中人，沈婉云平日里看着和气高贵，竟然会说出这般恶毒粗俗的诅咒，便是仇人也不为过。沈妙如今年纪还小，便被这样的污言秽语污了耳朵，那还了得。沈婉云似乎这才注意到惊蛰古雨二人，冷笑一声， 哼，你连两个丫鬟都煞费心机的保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能保得了他们多久。 说罢他诡异地看了一眼沈妙，转身拂袖而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